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假期还有2天就要结束了，各位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呢？我们特别节目来到了第3期，今天节目的前半段依然是跟大家一起来听歌。这些歌和这些心情故事呢，也都是在9月份的时候，大家刚刚给我留的言，还很新鲜，也不会觉得哎呀还是盛夏的时候，我们现在来听那些歌曲，还是会比较有秋天的感觉的。另外呢，在节目的后半段，今天我们要连线旅行自媒体达人子玉，请他给我们推荐一个京郊民宿，在推荐一家室内比较好吃的餐厅，让大家即将要结束的这个假期可以稍稍的放缓一下脚步和心情。这两天呢，其实我自己也在新媒体的平台上面告诉大家我的假期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微博，也可以通过抖音或者是快手来搜索主持人江夏这5个字，随时的跟我互动起来。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也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喜欢我们的乐享下午茶。不知道此刻有多少的朋友是戴上了耳机，或者是行驶在路上，打开了945的电波，然后一个人在静静的听歌呢？如果你也是这样的状态，欢迎你到微博上来告诉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了。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我们先来听在9月份张七月同学在我们的微博里面点的用心良苦。那个时候呢是国足有比赛，然后他看完了以后和看之前都很想把这首歌送给球迷朋友。不知道这个假期会不会也有很多的朋友觉得啊，我用心良苦设计了好多给家人的方案，过得也很充实很愉快。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心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 切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却连番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曾与你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用心良苦作为今天的第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豆子悠悠123呢说的是自己的烦恼，但是我也想借着刚才这首用心良苦接在他的后面说出很多球迷的烦恼。悠悠同学说，今天理了一个新的发型，巨丑无比，脸瞬间打了两圈，所以想来听一首来自于张学友的烦恼歌送给自己。哎呀，我昨天看到这条留言的时候呢，还没有开始看球，然后我就说原谅我不厚道的笑出了声。就是为什么你这条留言就是特别的有画面感，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就是这样啊，真的一个好的发型师啊，包括有时候甚至说买了一件衣服好看或者是不好看，瞬间就可以把你当天的这个心情就抬起来或者是压下去，对不对？那发型师就更重要了，他可能会是你一个阶段造型的一个根本根源，也会是你这个阶段心情的起点。好啦，如果说还有的挽救的话，我觉得要不然换一个发型师试一试。豆子悠悠123同学，不要烦恼，生活当中已经可以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去烦恼了。所以呢，如果是可以通过换一个发型师，或者是这个阶段还能够去修正的发型的话，那就不要太烦恼，我允许你烦恼一小会儿。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张学友的烦恼歌。但这首烦恼歌还是很欢快的啊。微博可以来告诉我你听歌的心情，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 不爱的不懂打扰，你爱的不在怀抱，得到手的不需要，渴望拥有的得不到，苦恼倒不如说说笑笑，生活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一起呼

管在你的心里这座城市大还是小，真的都会有一个人为你留一盏灯直到清晨。很美好的心愿，而很多人也确实在城市当中生活，在奔着这样一个目标去实现它。不知道此刻听歌的你身边是不是已经有了为你留一盏灯到清晨的那个人。 有人喜欢冬季， 一样的心情呢，有一点点接近的心情，想要送给小二一见。他说，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转眼到了让人充满回忆的秋季。好像秋天真的是一个让人除了觉得收获满满，也会回忆满满的季节。然后他说，地铁里擦肩而过的乘客，是因为相遇的概率是 0.00478。 每个人的心里或许都有想再遇见的那个人，一转身即是百年，或许你已经不在那个概率里了。有人说，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谁离开了谁，谁又成全了谁呢？他想听到一首来自于王菲的《乘客》，送给永驻心里的那个乘客。故事留言很长，相信你心里永驻的那个乘客啊，在秋天也会跟你有一样的回忆。这个不管是不是已经转身了，不管是谁离开了谁，如果能够在同样的季节有同样的心情，也很难得。 有时候我是真的很感谢这份工作带给我的一些便利，比如说当你们点一首歌，而这首歌呢也能勾起我很多的回忆，会让我想起我第一次听王菲这首《乘客》，好像那个时候的空气，那个时候的心情，哎，一瞬间就差不多这四分多钟里面就又回到那样一个瞬间了。好啦，今天的听歌时间就到这里啦，节目的后半段我们马上连线节目的老朋友，旅行自媒体达人子玉，了解一下他今天想给我们推荐的一个民宿和一家餐厅。同样呢，我也请子玉提前给我们发了微博，今天推荐的民宿还有餐厅的图片以及具体的位置，大家可以关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在微博上就可以了。你好，子玉。 哎，江夏好，大家好，我是子玉，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好吃的好玩的。 因为今天的话，说实话，假期余额已经不足了，已经来到六号了，对吧？就是大家说，哎呀，我这只想在家躺着，但是又觉得说还有两天呢，我真的就要这样浪费掉我这一年期盼到头了，第四季度刚开始就这一个假期了，眼瞅着2021年就要过完了，没有这样的长假了，又会觉得心有不甘。所以今天子玉会给我们推荐一个民宿，理论上来说，如果你想去，今明两天还有机会，对吧？算是，可以在两天时间里面来搞定的一个小旅行。 没错，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两天当中，再非常悠闲的，然后呢，过一个小短假。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请子玉来做推荐。同时呢，大家如果想要来看到子玉说的，哇，我也好想去，那这个地址怎么找啊？有哪些好玩的子玉之前体验的图片？我们今天也请子玉提前放到了微博上，大家同样的到微博来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看到子玉提前发出来的帖子。我们可以依据这个图片的感觉，让大家找找感觉，看你还想不想趁着假期最后两天出游一把。我们是一个民宿一个餐厅，这个民宿是在京郊。 对，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民宿是在延庆，就是京郊。这个民宿的名字呢叫百里香居。 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就 是不是有点耳熟。它这个民宿其实是顺着这个去百里画廊的这条路一直走，然后开到山里面，它是藏在这个山里面的一个民宿，然后跟这个百里画廊也离得比较近。 哦，就是又可以看自然的这个风景，百里画廊的自然风景，然后呢又可以去民宿体验一下。因为我看你之前是带妈妈去旅行的嘛，啊，就是体验，就是叫复古吗？或者是追忆，追忆时光？ 对，有一点点这个感觉。对，当时我是带我妈妈一起去的，这个照片里有我和我妈妈一块在那儿拍照。这个民宿里面，其实它不光是说可以体验就是吃住，然后它还有一点这个复古的元素，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太好了，请子玉带我们感受一下它的特色。 好呢，因为这个民宿我当时带我妈妈去的，所以呢给我的印象也比较深刻，因为整个就是体验完了以后我妈妈感受也特别的好，所以首先说明它比较适合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去。但为啥就是我们都觉得挺好玩呢，我就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比如说第一点，刚才说这个屋里有点复古，它是这么个复古法。它那个房间里啊，是我们住那个房间，它屋里面有那个炕，就很有，就是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有点小时候的那种记忆。 甚至再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都只是听爸妈讲过，自己都没有住过这种房子。 对，其实大家可能正好在这儿可以复古一点，但是父母可能他们就会有这个挺强的感觉，他们觉得哎，这个还挺有意思，我已经好久没住过了。 有炕，但这个炕是真的是供参观用的是吗？还是说可以住？ 真的是睡的。 好，就是爸妈如果实在是想住在，也是可以选择睡炕的。 对，对，没错。它其实是把这个现代化的设计和一些比较传统的，就是这个风格结合了。实际上，它的硬件条件还是非常好，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自己去体验了，它里面的这个 像洗手间啊，还有包括家具家电，这个都挺到位的，所以就不用担心这一点。然后其次呢，还有一个地方是，它这个民宿里面除了咱们可以住老房子，在小院子里散散步、溜溜弯、住住炕，它有一个叫小学咖啡馆。这个咖啡馆是当时村里的一个小学改建的，就它曾经是村里的小学，现在变成了咖啡馆。 哦，这个有一点像，就比如说七九八呀什么的。哦，我以前是厂房，然后呢，现在我变成了咖啡馆，变成了文创园。它是原来真的是村里的一个小学，现在改成了，但是它又保留了说，我就就地。啊，那我就是学校，学校那就要学校的氛围，就很像，就是比如说去了以后就一定要敬个少先队礼一样，对吗？就 对，我那个有一张照片，就是他那个房间里、咖啡馆里还有一块特大的黑板，然后写着百里香居小学开学什么开学典礼，然后我就和我妈一起在那儿敬个队礼， 追忆一下自己的小学时光。 没错，追一下童年。然后他这个房子外面有个院，小院可能是以前小学的操场，上面还有个旗杆，这种什么足球门、 如果我们真的在那儿住的话，就这现在这个天气，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温差，然后要多带一点这个装备去，对吗？ 没错，就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延庆的这个天气。因为现在这个天气比较温差确实比较大了，晚上只有就是12-13度的样子，然后白天大概在，如果暖和一点就在20度出头，23度。如果凉一点可能在17-18度，大家一定要带一件厚外套。 但它百里香居这样一个民宿的规模大概是可以，就是有多少人同时入住或者多少房间，你了解过吗？ 他们一共是有，我记得他们一共大概是有20多间客房。因为它每一个居住的都是保留了原来的民居，每一个都是一个小院子。 哦，就有点20多户那种感觉。 哎，对对对，20多户的感觉。然后这20多户呢，散落在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它不是一个真正就一进去20多个院全在一起，它是这20多个院跟本原来的民居就交错着。 明白了，就是哎，如果你是几家一块儿去的。如果一个小这个房间一户住不下的话，哎，你是真的可以体验住在村子里边，说哎这家饭做好了，我们要走两步再去吃饭， 还可以串个门。 哎，这个感觉，这个体验还是很不错的，就是真的让你体验乡村生活最美乡村嘛，对吧？现在北京提倡这个， 而且就是刚好秋天，就是可能现在叶子已经开始有一点逐渐有点变色了，我觉得应该这时候去延庆是非常好，可能不用出民宿，不用太辛苦，只要在这个民宿周边的，因为它就在被大山环抱着，在周边随意走走就能看到秋天五彩斑斓的景色。 它自驾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抵达这个百里香居？ 从城区里面自驾的话大概需要2.5小时左右，它这个时间听起来好像不太短，是因为它有一小段就是在山里边走的路，速度不能太快，为了安全。对， 在它整个村子里边停车是方便的吗？ 停车是免费停车的，而且确实很方便，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停车位，因为到了村子里面还是都挺宽敞的，还我当时也是自驾去的，我觉得还随意，我好像就随意停。 啊，明白，他不是说我规划了一个停车场这个样子，还是更像你真的是回到村子里面来生活。 对，在进村之前，他有一片地方就是都可以停车，就还挺，到了那边就可以放松一点了，我觉得就整个人的状态都可以缓慢下来，然后放松下来，就可以比较轻松。 如果说大家在假期的前半段觉得说有同学聚会呀、家庭聚会啊，已经是忙忙叨叨的了，很希望跟自己的伴侣或者是就自己的小家庭不那么累的放空1到2天，还有一点点时间，抓住假期的余额，可以去到子玉给大家推荐的位于延庆的这样一个民宿。它整体是还算比较新，对吧？就是它里边的陈设啊、设施之类的， 硬件还是不错的。而且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几点，其实还有几个让我印象特深刻的体验，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试。一个是有它有一个体验叫敲染。敲染就是敲击的敲，然后染就是扎染的染， 他那个民宿里面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准备白的手绢或者帆布口袋，然后我们自己在山上捡自己喜欢颜色的叶子，然后把这个用小石头把叶子的颜色敲到这个白色的比如说帆布袋上。 哦，就是真的是自己实打实的把这个颜色把这个汁儿给敲出来了，然后浸染进去了。 没错，而且特别纯天然，而且完全是由自己动手，也很简单，小朋友就能做，而且可以就是全家人一起动手体验，我觉得这个互动感也挺强的。 嗯，适合带小朋友，然后也适合像子玉说的，就是放空嘛，就是我重复做某件事情，或者我觉得好像看起来无意义，但是它确实就很解压就行了。 对，而且敲完了以后那个小袋子还可以带走，还留了一份小礼物。 哎，留了一个纪念，说哇，这是我2021年十一假期做的一个作品。 嗯，是是是，没错。 哎，说不定小朋友这个学校里边有什么手工作品啊什么这种，是吧，就是假期体验的这种留的作业，就把这个可以交上去。说哎，这就是我体验的。好的，这是百里香居，很丰富。就是我们在这个小院里边又可以感受到乡村的魅力，然后呢又硬件还比较新的情况之下还有一些体验的项目。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请子玉给我们推荐一个餐厅比较有特色的。 好的，其实在北京美食餐厅挺多的，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吃云南菜的地方。这家餐厅叫云腾宾馆，叫云腾食府云南菜。其实咱们好多北京的朋友都知道，想吃其他地方的这个美食有一个秘诀，就是有一个快捷的方法，就是找到这个省的驻京办事处。 哎，那一定很正宗。我曾经也是为了新疆菜和四川菜好像专门去过驻京办，然后我觉得哦，是的，就是这个味儿。 没错，这家为什么给我印象这么深，就是因为它的云南菜地道，然后它就是在这个云南驻北京的这个办事处。 哦，云腾食府。那它的食材就是来自云南的了，肯定是。 没错，它食材是从云南那边空运过来的，而且是根据季节，就是这边比如说现在云南什么食材正好是吃的时候，它就主推这些菜。 为什么我说很清淡呢？因为其实假期的前几天大家真的吃好的应该也吃的差不多了，我觉得最后两天是该清一清胃了，让你的胃部的负担变小一点，这样呢可以很好的迎接接下来的工作日啊，不会觉得说我不想动啊，因为胃的负担太大。所以这个云南菜整体来说是很清淡，还算清淡的，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对，云南驻京办的这个云腾食府，那大家记得吃可以尝一下建水草芽炒芦笋，这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哦，这个建水其实我是去过的，我吃过他的那个小豆腐，就是也是坐在街边的那种路边摊一样啊，你就坐在那儿看他给你烤，特别小，就有点颠覆 小方块的那个。 对，然后他煎完了以后，或者也不叫煎吧，就是他有一个小平锅，反正就在那儿烤，他烤完了以后会蓬起来那个小豆腐。 我也印象特别深，就有一个阿姨然后在路边烤这个一块一小块一小块的， 对， 然后再蘸点那个辣椒酱。 对，关键是那个酱啊，当然那个豆腐本身也很好吃，然后他们当地调的酸辣的那个口的酱也很美味。 对对， 但你现在提的这个建水草芽炒芦笋，这建水草芽是他们当地的一个青菜。 对，我个人感觉就是它有一点点像，这个口感还真挺不好形容的，就是挺清爽的，反正是脆脆的，水分很大，那是当地的一种青菜，所以在北京这边挺难吃到的。所以当时我一吃我觉得哎，这个还挺不错，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是从建水那边他们运过来的。 啊，那真的很不容易啊，因为建水它不算是交通特别便利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能够吃到当地的很新鲜的这样一个食材，所以子玉会特别的推荐大家不要忘了去吃这道建水草芽炒芦笋。哦，就那整个就是很清爽啊，很爽口，搭配到其他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一个民宿一个餐厅先给大家推荐到这儿。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可能很多人就还是想在家调整一下， 但是也不排除说还有一些躁动的心，说我有没有可能再出去玩一玩。明天我们跟子玉的连线呢，同样还是这样一个老规矩，我们请他推荐一个民宿和一个餐厅，不想动的同学们可以就近的来用餐啊，再享受一下假期的最后一天。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咯，明天再联系啦。 嗯，好的，明天见。 嗯，谢谢子玉。 嗯，好，大家再见。 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还有我们十一特别节目的最后一期，同样邀请大家一起来听歌，听民宿和美食的推荐，明天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